嘿，今天过得好吗？妈咪今天要跟你讲一个故事，叫做《国王的新衣》。从前从前，有一个很爱漂亮的国王，一天到晚，他命令他的王宫里的裁缝师替他做不同样式的新衣服。虽然裁缝师们很认真的工作，但是谁也想不出更多的花样，每天做不同漂亮的衣裳。有一天，裁缝师们把刚做好的新衣服展示给国王看，国王马上大发脾气地说：这是新衣吗？这么丑，滚，通通都要滚。国王气得把裁缝师和新衣服一脚踢得老远。国王没有满意的新衣服，决定呢到世界上张贴布告，上面写着：如果有人能做出让国王满意的新衣，可以得到一大笔奖金。看到布告里的人一个传一个，最后全国的裁缝师都很认真地做起国王的新衣服。几天后，王宫的大门外排了长长的队伍，每个裁缝师都带着自己最满意的作品，想获得国王的欢心。国王，国王，这是最美丽的中国丝绸做的，穿起来很高贵哦。这个是最流行，穿起来最时髦了。国王一件接着一件试穿，他站在穿衣镜的前面，左看右看，然后挑剔地说：切，这么难看，切，这个花色好老气，切，腰身太粗了，切切切。国王呢，一天试穿了好几百件，就是挑不出满意的。其实不是衣服太难看，而是国王的身材实在太胖了。有一天呢，王宫里来了两个裁缝师，一高一矮。他们信心十足地说：我们俩会一种魔法，可以做出世界上最神奇的衣服。国王听了非常高兴，急忙问：那是什么样的款式，什么样的花色呢？为什么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衣服？有什么特别的呢？矮个裁缝师说：它的颜色比花朵鲜艳，质料比云朵轻柔，而且款式独一无二。最特别的是，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它。啊！国王惊讶地瞪着圆眼睛说：那么愚笨的人就看不见这衣服咯？是啊，所以说它是一件神奇的衣服。太好了，国王高兴地说：只要我穿上那件衣服，就可以分辨我的子民，哪个是聪明，哪个是不可信赖的笨蛋了。两个裁缝师向国王领了一大笔钱，就开始纺纱织布，每天呢都忙到三更半夜。我那神奇的衣服不知做好了没？国王越想越心急，忍不住亲自去看看这两位裁缝师他们的织布情形。可是想了一想， 国王又不敢去了，因为他怕万一看不见那一块布，不就等于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傻瓜国王吗？我还是派诚实的大臣去看看吧。诚实的大臣们就奉命去查看着裁缝师工作的情形，他内心也很害怕，万一看不见这个布料，不就被大家嘲笑吗？大臣在门外紧张的一颗心扑通扑通扑通的跳，不过还是深深一口气走进裁布房里，大声地说：“两位裁缝师，你们工作的如何啊？国王急着想看神奇的衣裳呢。”高个裁缝师笑嘻嘻地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日夜赶工，都快织好了。您看这个布料的颜色和花朵。”多么的漂亮鲜艳啊！大臣往上一看，咦，织布机上面什么都没有，他惊讶的眨眨眼睛，还是空空的。矮个裁缝师指着这个织布机，得意洋洋的说：“ 大人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我想国王一定会很满意的，您说是不是呢？” 大臣呆了，他吞吞吐吐了半天才大声地说：“ 太漂亮了，我看了都傻了眼，不知该怎么赞美了。” 大臣不希望被当作傻瓜，所以不停地赞美。矮个裁缝师说：“ 请大人报告国王，说我们很快就会完成了。” 大臣马上回王宫回报国王。大臣的心里好紧张，他不敢说实话，只好假装看见布料，不断地赞美说：“ 那块布料真是太漂亮了，颜色鲜艳，那花朵精致，布面平滑，好像在发光呢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布料。” 国王呢，开心地笑了，但是说谎的大臣早已吓出一身冷汗。过了两天，国王又等不及了，他又派了一名平日常自夸自己是聪明的臣子去织布房查看进度。当这名自以为聪明的臣子看到织布机上面什么都没有时，也吓了一身冷汗，他不敢承认自己笨，只好不断的赞美：“ 哇哦，多么高贵的布料呀！” 臣子回报国王：“陛下，您真有福气，能够穿上这高贵的布料做成的衣服，全国人民看了一定都会赞不绝口。” 国王说：“你能看见那个布料，证明你确实是个聪明人，很好很好。” 臣子听了国王夸奖，他紧张的一直冒冷汗，因为他并没有看见那神奇的衣服。国王心里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心想：“那家伙都能看得见，我一定也能看得见，毕竟我的脑筋比他聪明许多啊。”国王自信地笑了。国王有了信心以后，就带着侍卫浩浩荡荡地出宫， 准备亲自去查看这裁缝师织布的情形。一群带路的随从领先进入裁缝房，通知说：“两位裁缝师辛苦了，待会国王将亲自来看你们工作的情形。”两位裁缝师说：“各位聪明的君爷，你们来看看，开开眼界吧。这布料这么薄，这么轻，保证你们从来没有看过。”这群侍卫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看不到这些布料，但是却没有人敢承认自己很笨。大家呢就同声的赞美说：“哇，好漂亮的料子呀，太漂亮了。”国王笑眯眯的走进裁缝房，睁大一看，却吓得直冒冷汗。他急着想：“诶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怎么都看不见呢？难道我真的是傻瓜？这该怎么办呢？”国王打定主意，要假装看得见这个布料。国王装出满意的笑容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哈哈哈哈，这块布料真是漂亮极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”侍卫听了也跟着赞美说：“是呀是呀，好漂亮啊，好光滑，从来都没有看见这么高贵的布料呢。你们瞧那个纹路多细致，多精巧呀。”每个人都在夸赞布料的好，心里却在骂自己：“为什么这么笨？为什么就看不见这布料呢？”国王呢对两位裁缝师说：“好极了，你们把布料织好之后，赶快替我做件衣服，我准备穿着神奇的新衣到街上游行一圈，看看全国的人民中有几个聪明人，又有多少个笨蛋。”说完呢，国王就颁给两位裁缝师最高荣誉勋章，并赏赐了许多代金币。两位裁缝师得到这么多的奖赏，好高兴，工作得加把劲。只见他们忙个不停，从白天到深夜都不敢休息呢。终于织好啦，现在开始裁缝线吧。两位裁缝师有模有样的拿起大把剪刀，咔嚓咔嚓咔嚓的剪裁样式，接着一针一线的缝了起来。他们的手不停的比来比去，非常忙碌。两人忙了好久，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：“哎，累死了，不过终于做好了。国王，您一定会满意的，我们赶紧送去给国王吧。”两位裁缝师捧着新衣去拜见国王，他们得意地说：“陛下，您的新衣做好了，您瞧，这是一件多漂亮的衣服啊，相信穿在您的身上一定会显得更英俊，是世界上穿着最高贵的国王啊。”裁缝师一边说一边将衣服翻来翻去展示给国王看。国王呢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仍然装出非常满意的表情，夸奖两位裁缝师说：“我非常喜欢这款式，辛苦你们了。”两位裁缝师高兴极了，他们对国王说：“ 陛下，您身上的衣服实在太丑了，快脱下来吧，让我们替您穿上这漂亮的衣服吧。 国王听裁缝师的话，就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了下来，最后只剩下一条内裤。裁缝师比划着说， 国王，请您把你的手伸进您的衣袖。 嗯，刚好合身，不大也不小。国王只觉得空空的，什么也摸不到，不过他仍然站在穿衣镜前面，左看右瞧，一直夸奖着说，像羽毛一样的轻盈，穿起来真凉爽，你们的手艺的确高超，我要好好的赏识你们。他又赏识裁缝师许多钱。国王号召众臣来，问大家说，怎样，我这件衣服是不是真的好看呢？臣子们愣了一下，就同声赞美说， 哇，好高贵的衣服啊， 陛下您穿起来真是合适。大家口里称赞着，表情却怪怪的。国王穿着新衣，得意洋洋地走出王宫，到街上游行。国王一边走一边望向两旁的人群，心想，我这件衣服是给聪明人看的，不聪明的人就看不见，不知道这群人当中有谁看得见呢？这件衣服真是神奇。其实每个人所看见的是一个脱光光只剩下一条内裤的国王，但是都没有人敢站出来说，因为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个笨蛋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小男孩从人群中跑了出来，指着国王哈哈大笑说， 国王没穿衣服，羞羞脸。 接着他指着国王的肚子说， 哇，你的肚子好大哦，你不穿衣服不怕感冒吗？ 路旁的人群听到小男孩的笑声，忍不住也笑成一团，大家觉得好滑稽。 糟糕，我上当了，根本没有新衣嘛，太丢脸了。 国王呢，拉着小男孩的手，匆匆忙忙地跑回王宫。路边的群众都担心小男孩会不会被国王处死，没想到国王不但没有处罚小男孩，还赏赐他许多的礼物，并且夸奖他说， 您是个诚实的孩子，全国只有你对我说实话，让我明白自己是一个被人愚弄的傻瓜国王。 国王经过这一次教训之后，决心做个勤政爱民的好国王，不再爱穿漂亮的衣服了。故事结束。喜欢今天妈咪讲的故事吗？喜欢的话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祝你有个好梦哦，晚安。